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那在我们老去的那一天，还是会想起那些快乐的忧伤的日子，还有那些既可爱又可恨的朋友们，以及曾经耳熟能详的记忆当中的经典歌曲。无论是风尘仆仆的旅途中，还是在行色匆匆的街道上，或是在夜深人静的电脑前，听着这些经典的音乐，总会觉得往事历历在目，像过电影一般重回到了自己的眼前。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啾啾。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经典歌曲当中的代表作品，来自郑秀文，值得。 都已经停了

为何陪我最长最久？我安静停停走走，朋友去去留留，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，为何陪长醉酒啊。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，还要提醒你，除了可以锁定 FM 九六九之外呢，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当然，你还可以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哦。继续要说到的话题依然是经典音乐。那在音乐方面，其实港台较大陆是更早接触到国外文化的。80年代出道的歌手也有很多呢，都是受到像披头士、滚石和鲍勃迪伦这种乐队和个人的影响。无论他们是从演唱以及创作的风格上，其实都可以看出来，貌似陶喆的偶像就是披头士。那他个人的纪录片《11号产房》也透露了他自己藏了很多披头士的 CD。诸如蔡琴、罗大佑、周华健这样家喻户晓的老牌歌手，他们的作品也都有很明显的外国的乐感。所以说，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时代，因为音乐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 无边缅怀，快到英国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

的乌云慢慢埋积了，境外悄然微微改变了你，只有风儿了如心中知我寒暖，为我静静听那风声倾诉， 时段呢，我们提及到了上个世纪是一个好的音乐时代。那其实上个世纪还有一位美丽的歌手，形容她美丽，我想没有人会反驳我。但是她在逝世之后呢，歌曲却被当今很多的大红大紫的歌手一首一首的翻唱，以此来表达我们对她无限的喜爱和想念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猜到是谁了，没错，就是邓丽君。九零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那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好妹妹的《清平调》。公元743年的一个繁花春雨，大诗人李白写下了著名的诗歌《清平调》。其实说到《清平调》，就不得不提及唐玄宗跟杨贵妃那一段旷世的恋情了，因为《清平调》描述的正是帝妃之恋的浓情讴歌。好妹妹翻唱的这一首《清平调》呢，最初是邓丽君在20世纪90年代初邀请当时新生代的作曲家曹俊宏谱曲而成的，只可惜邓丽君呢当时只录制了半首。而此次好妹妹的翻唱，正是为了表达对于邓丽君的敬意。而在此之前，王菲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听听看哦。 见露花浓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望断肠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皆是春风无限恨，真想听北倚阑干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真想听北倚阑干。见露花浓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

九六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， 哎呀，疼死我了！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，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，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。为了自己和他人，禁止高空抛物。 妈妈，今天睡觉前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呢？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。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，14到20天育苗，7到10天灌水，80到100天开花，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，还要施肥、喷药、除草、收割、晾晒、碾米、采购、洗干净和煮熟，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。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！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，节约一粒米只要一个习惯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五飞扬。 车子常开的确是会慢慢变旧的，但是车子长期不开却很容易变坏。买了车却不开的人越来越多，或许是因为堵车，或许是因为停车难，但殊不知长期不开对车也是一种伤害。首先就是损坏电瓶，我们都知道车辆的电瓶是在行走的同时充电的，如果你的车辆停一个月不动，那么电瓶是会受到危害的，有可能一个月就没有电了。车辆如果比较老的话，2至3个星期就有可能出现没电的情况，车辆再想启动就很难了。手动挡的汽车这样发动还简单点，但是自动挡的汽车再想发动就只能拖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了。长期不开还会损坏发动机，长时间停放的话，发动机内存在的机油品质就会变差，有可能会有凝结沉淀的情况，有时候机油已经没有了润滑的功能，甚至在车子发动的时候还会导致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磨损程度，不仅仅是机油，各种冷却液也会发生变质。长期不开车损坏电子元件以及橡胶，长时间停放车辆，电子元件容易受潮，橡胶在风吹雨打的时候也会加速老化，这样一来车辆的防水阻音的功能都会下降。很多车长时间停放，车主会拉起手刹，殊不知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的时候，刹车片和刹车盘一直保持着闭合的状态，这就会导致刹车片和刹车盘粘合，如果当这两者粘合了以后再分开，就会导致刹车片和刹车盘的损毁，导致车辆的刹车系统出现故障。在露天环境下，车辆的轮胎长时间接触地面，长时间的静止不动状态，加上大自然日晒雨淋的摧残，就会导致车胎的老化，同时长时间的停放会导致车内的电子元件受潮，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运作。汽车就像人的脑子一样，长时间不用是会生锈的，其实车子很多时候是放坏的，如果真的长期不用车，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停车地点，能有效的保护手刹、车漆、密封条等等，另外就是还是要定期启动车辆，最好是能溜达个几公里，这样才是更好的养车方法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，

好吃， 特好吃， 觉得还不错。我排了一个小时，马上就要到了， 口感蛮顺的。 老板，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。你的美食地图， 969实力派。 欢迎收听999实力派，我是周周。近年来呢，吃粗粮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，像玉米面窝头、小米燕麦粥、杂粮面条等等，还有各种的豆制品，组成了备受青睐的粗粮宴。虽说吃粗粮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是食之得法才能够事半功倍哦。粗粮虽好，但是以下的几种人群一定要慎食粗粮了，因为粗粮里含有非常丰富的植酸盐和磷酸盐，跟钙等矿物质结合呢，会产生难溶物，妨碍机体的吸收。像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和免疫力低下的朋友，还有老年人以及儿童，食用粗粮都要注意。而且对于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来说，吃粗粮是弊大于利的，因此也不提倡多吃。那粗粮到底该怎么吃呢？今天的实力派告诉你，食之有度食用粗粮才是正确的方法。首先呢，要多喝水，保证肠道正常的消化功能，而且要循序渐进，给肠道适应期。吃粗粮的时候搭配荤菜才能够保证营养，而一日三餐当中粗粮只吃一餐即可。老人食用呢，最好是将粗粮细做，不仅可以改善口感，还可以增强食欲。像玉米、荞麦、高粱、小米这样的粗粮呢，可以磨成面粉去蒸馒头或者是窝头来使用。那在做馒头和窝头的过程当中，还可以加一点糖，或者是将馒头和窝头切碎放到粥里一起食用。黄豆、赤豆、绿豆和玉米渣这样的粗粮是最适合熬成粥的，那在其中放一点红薯、青菜做成甜粥或者是咸粥，非常适合早餐去使用。关于吃粗粮，我想你现在应该多少有一些了解了，但是同样还要提醒你，一成不变的吃法也容易造成胃口的疲劳，记得每天更换食谱，换一点花样，这样的话不仅会让身体健康，对吸收和营养的补充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哦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999实力派为品质餐厅代言。如果说你也有列强推荐的菜品和值得炫耀的美味，我们也期待你能够加入到999实力派当中，和我们一起发声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商家招募到最有品质的食客。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，或者是想要参加节目为餐厅宣传，欢迎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。本期的999实力派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长的拥抱，我们只用一秒，世界崩溃剩一座孤岛。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，不用思考，再没有后路可找，或许就能天荒地老。 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，爱的誓言，哪怕痛苦多过天。 下雨了，两个人的荒岛， 淋湿了，就知道谁会比谁更胆小。 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，你要不要 也睡觉？想擦掉。